读好书， 阅读加我一个。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吃川菜到梅州东坡，梅州东坡地道川菜，健康好味道。 坐标识别： 首都北京，北纬40度，东经116度。 时间识别：清晨7点。主持人识别： 我是郭鹏， 我是静瑜。标签识别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 早安音乐秀。 一开场就有一种非常宏大而壮丽的感觉啊！好了，各位， 大而壮丽，为什么这两个形容词？ 因为我其实今天放了一首睫毛弯弯，你知道吗？但是它其实前奏有50多秒、啊。 哎，不是可爱而俏皮吗？ 对啊，但是前面那段京剧就确实有一种宏大，反正我觉得就是一种对比色了，对不对？好了，不管怎么样，我觉得今天的天空应该是一片蔚蓝的，来，希望你能够度过一个非常快乐的、开心的上午。FM 974北京音乐广播继续为你送出的早安音乐秀，各位早安，我是郭鹏。 早上好，我是静瑜。 好，我们先来睫毛弯弯一下，来自于王心凌的这首著名的单曲。 毛毛小鹿在乱跳，跳上了心扉，轻轻到秋千，脸上红苹果，滋味真甜美。 Baby 你是谁？为什么我变成胆小鬼？好喜欢你，据说好久不见，你因为才见第一次面。 来自于王心凌的一首单曲，名字叫做《睫毛弯弯》，来开启今天的这时段的早安音乐秀。各位早安，我是郭鹏。 早上好，我是静瑜。 哎，刚才呢这首歌曲啊，我觉得可能会让你觉得，哎，这么 这么这个大老爷们儿，这么粗犷的一个人，为什么会放这么可爱的一首歌？ 让我猜测一下，你是不是昨天晚上 pink 了101小姐姐，然后少女心爆棚、 哎？这都会被你发现哎！ 我真猜对了吗？ 你真的猜对了，因为我上周呢没有补那个真的剧集，所以我就昨天回去稍微看了一下啊。虽然我觉得比到现在呢稍微的有些狗血的剧情了，但是呢，我觉得总体来说，这个节目还是我非常就中年油腻大叔非常喜欢看那种类型， 你知道吗？我的天哪，我真的跟郭鹏没有对过。我发誓啊， 是 但我猜了一下啊，像这种甜蜜又少女可爱般的剧情，就一定会是 Pink 101小姐姐第二天会散发出的少女粉红气泡。 哎， 但我觉得再过一段时间你应该就会纠结，因为可以看的东西太多，你知道，就中年油腻大叔对于这种 这话我可以说，你不可以 diss 我好吧？ 你所谓的中年油腻大叔既喜欢那种可爱的青春靓丽的小姐姐，那也非常的喜欢体育运动赛事啊。 对啊， 今年是世界杯年，哎， 对，所以呢过两天估计大家就会非常非常的关注我们的节目了，因为我们的节目应该算是第一时间了播报头天晚上的一些战报的，对不对？ 是，如果前天晚上没有看直播哈，就因为工作或者聚会一些事情错过了，早上通过早安音乐秀来了解最新的战况，我们还有前方的报道团队可能会发来一些小信息。 是的啊，只不过呢说这么多，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然后一会儿呢大家可以今天好好来猜测一下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是什么。 天气热，大中午别在外边乱跑。 天气凉，要记得穿秋裤。 天气变了，要当心花粉过敏。 哎呀，你们别唠叨了，好烦呐！ 不厌其烦的关心背后，是我们满满的爱。早安音乐秀，天气早知道。 哦呦，今天早上起来这个最低气温有点低哈，只有13.3度，跟昨天不太一样。哦呦冷。早上出门多穿一件了。 是哈。 预计今天白天天气是以晴到多云为主的，但是最高气温还是有31度，但夜间的气温是16度啊，还是早晚的温差比较大的。天气晴好，能见度不错，早出门的朋友应该已经看到了蓝天了。适合大家安排一些户外活动，不过呢还是空气比较干燥，紫外线也很强，外出要注意补水防晒。 对，你看那个天气综述呢就可以哦呦一下。接下来呢我要给大家来说点正经的了啊。这个今天白天呢是晴转多云，北部山区有分散性的阵雨，偏北风3到4级，最高气温31度，最小相对湿度15%。今天夜间呢是多云转晴天，偏北风2级左右，最低气温是16度，最大相对湿度45%。总体来说天气呢真的是一片大好。今天过来的时候呢看到这片，哇，真的是从来很久没有看到这么蓝的天空了啊。我觉得真的大家如果现在早出门的话，不妨来随手拍一张。好了，我们继续来看一下我们今天的这个排行榜的签到情况。 来，签到前10位公布了，今天第一名林瑞慕远，第二名是梁，第三名瑞雪，第四名雪云轩，第五名是梦幻。 来看一下，第六名是天石，第七名呢是自建涛，第八名呢是生活依旧，第九名呢是纪大人，第十名是雪莲。来，恭喜像的以上的朋友啊。这个林瑞慕远今天也拿到第一名啊。大家呢其实平常有一个小爱好小游戏，就除了签到之外呢，就是来猜测一下今天的互动话题哈。不，我估计今天是没有很多人能猜到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 金生真办问你说最喜欢哪个足球队吗？有点接近。 哎，也接近了哈。 对， 好，我们今天是先这样吧，我们先来说一条资讯，所以就比较正常的来引出到今天的话题，好不好哈？ 那我以为你要再让大家猜一下，难度太大了吧？ 是，因为今天呢是由美国 DJ Diplo 来操刀制作，然后 Nicki Jam 来联合阿尔巴尼亚的歌手 Aero Isley 以及呢威尔史密斯，前两天我们还刚刚播完过他的歌曲啊，很久不见的一位影星，他们合作的2018年的俄罗斯世界杯的主题曲的 Live It Up 是终于上线了。以世界杯的影响力，今年夏天最火的歌曲可能就是他了哈。 对，之前我们节目预热的时候一直找说，哎，俄罗斯世界杯的主题曲到底是哪一首呢？就预热的单曲很多，然后现在是官方正式出炉。不过小小吐槽，就今天出的真的是够晚的。 对，真的有点晚了，马上就要开始了，对不对啊？14号呢是第一场比赛了，今天到14号可能也真的差不多就2周的时间了哈。但这首歌的 MV 呢会在6月7号的世界杯才能官方的发布，而在7月15号的世界杯决赛开始之前呢，这几位明星将在莫斯科卢日尼基体育场的80000余名球迷以及全球的上亿观众面前一起来演绎这首歌曲哈。 现在距离2018年俄罗斯世界杯还有20天的时间，那么FIFA世界杯至今已经举办

The Good Morning Show 早安音乐秀 Live from the center of Beijing。 好，各位，现在是北京时间的7:14，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早安音乐秀，各位早安，我是郭鹏。 各位好，我已经是成功把大家带跑偏的静瑜。 静瑜刚才说了一句皇马希望能够夺冠，立刻这边就来了一个，哎，我喜欢国安呐、 啊， 所以我希望国安能够夺冠哈、 啊。嗯， 哪跟哪啊，这都是哈。 我们大力神杯啊，国安捧一捧，怎么了？ 是，今天我觉得互动话题我们稍微拓展一点嘛，因为如果说你最看好哪支球队去最终捧得大力神杯，我估计不会说很多让我们觉得有一点。点点的这小众的名字啊，因为有些球队他可能确实实力不足以去捧得大力神杯，因为你知道世界杯年也很难出现特别大的奇迹，一般来说到四强左右就差不多了， 特别是今年基本上就把一些淘汰掉了的热门选手， 对啊，热门选手都淘汰掉了， 对， 对， 对， 剩下来的这些基本上也就没有什么悬念了，所以大家现在目前的答案基本上集中在德国上， 对， 哇，真的是，你像 Drake 他说希望德国是获得了大力神杯哈，气势雄伟，中秋也说、最喜欢德国队啊，人帅球技好，哎，你知道女生是不太看球技这件事情的， 对， 她只关注这个队里面人帅，所以你知道很长一段时间我是喜欢英格兰队，然后贝克汉姆退役了之后我就没有喜欢的队了， 嗨、所以你说现在这个怎么说，国际足坛的形势也有点奇怪，就是因为基本人帅球技好的人都集中在一个队，就是德国队里，你知道吗？所以确实也很难办啊，当然我猜也还会出现比如说阿根廷啊或者巴西这样的一些答案，然后那米兰的说今天我完全中立了，因为没有意大利了，确实你看意大利包括荷兰这两支球队是多么是有很多很多的球迷基础的，但今年基本就把这一块儿完全就分割掉了啊，所以好像在预测这个方面呢好像没有特别大难度的样子哈。 哎，但是我们有非常专业的球迷哈，像 Froza 他说我有一个手绘世界杯的路线图，我以为是跟着世界杯各大球场那个旅行的路线图啊，真的不是，他是把这对战的所有的球队画出来了之后，每一个对战然后就自己预测出，比如说哎，第一个阿根廷打丹麦他预测阿根廷会赢、那德国打瑞士预测德国会赢，最后呢感觉哎，葡萄牙对上了德国，然后德国最后跟巴西来争夺大力神杯，就已经有完全的自己一个路线图出来了，我要把这个保存起来，如果真的完全按照你这个路线图走的话，那你简直就是预测神啊，需要请到我们节目当中来好好访谈一下了。 完全按照这个走出来，那他比章鱼保罗都厉害了，是不是？啊，反正今天呢，我们的话题呢可以换一下，就是你最喜欢今年世界杯当中的哪支球队？另外就是你最看好哪支球队最终能够捧得大力神杯，好不好？啊，当然呢，有些这个我觉得足坛呢会是有些小小段子在里面的啊。我觉得接下来我不如和这个静瑜给大家稍微表演一段，最近呢这个老婆和老公在看世界杯这个问题上的一段比较奇怪的对话，好不好？好，我们来开始吧，好不好？ 哎，老公，现在这队踢哪队啊？ 法国踢尼日利亚。 这是那个中超联赛吗，老公？ 是世界杯。 哎，那我们中国队在哪儿啊？ 跟你一样在看电视了哈。 哎，我们中国队为什么不上去踢呢？ 国际足联不让。 我们不是有姚明吗？还不让我们去踢？ 老婆，这样，这是我的卡，拿去刷淘宝好吗？ 所以你看，这个我比刚刚这个老婆强不止一点半点吧？ 你还知道皇马？ 我还知道皇马，我起码没有说姚明吧？ 是是是啊！好了，欢迎大家把更多的答案呢发送到我们早安学的后花园当中。当然，今天呢也是刚刚出炉了这首单曲，所以呢这也是我们跟大家互动的方式啊哈。除此之外呢，今天能够参与到我们节目当中，并且留下你北京地区手机号码的朋友们呢，是有可能会拿到大礼的啊！ 是。这次是我们北京音乐广播和北京天桥艺术中心联合主办的悦享四季北京广播音乐会的第八场音乐会了，依然是一次公益音乐会，所以今天也是会送出门票6张给3位朋友，大家互动的时候别忘了加上自己的手机号码。 当然这次也是由北京文化艺术基金2017年度的资助项目，由我们一起来联合进行的，这一次呢名字叫做法国甜蜜一股乐团音乐会，是一个非常特别的主题，那就是在文艺复兴时期的相关的音乐啊。 是，我们来跟大家介绍一下哈，法国甜蜜一股乐团，其实从这几个关键词就可以看出，哎，他们的一些风格跟特点。 对， 这乐团呢是1989年成立的，一直注重于发掘文艺复兴时期被达芬奇、米开朗基罗和弗兰索瓦一世这些杰出代表欣赏和喜爱的音乐作品。刚刚提到这些享誉世界的这个天才啊，他们在文艺复兴的黄金时代是对西方文化留下了很多的影响的。那么25年来呢，法国甜蜜一股乐团也是出版了22张唱片，收获了大大小小数不胜数的各类奖项。他们同时也是走访很多国家和城市，对于文艺复兴时期的音乐的发扬和保护做出了非常大的贡献。 听到了静瑜刚才说到这番话呢，你大概知道这支甜蜜一股乐团呢，应该是完全是去 copy 或者是复刻来自于中 世纪的这种文艺复兴时期的音乐了。当然呢，这个音乐会的形式也特别特别，演出当中呢将有一名女高音歌唱家以及四个乐手，他们分别是长笛、双簧管、鲁特琴以及鼓来共同演出。如果你想去亲身体会一下西方文艺复兴时期的音乐是什么感觉，那么现在通过我们的节目互动啊，来找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啊，把今天的我们互动的话题，包括呢你在北京地区的手机号码一起发送给我们就 OK 了。当然呢，你还可以继续去关注一下北京音乐广播的公众微信号，可以免费申请这一次的演出门票啊。 嗯，那今天呢我们会送出六张门票给三位朋友。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是，今年的世界杯当中你最喜欢哪一支球队呢？ 嗯，好，继续我们来听到的是来自 Earth, Wind and Fire 带来的 Boogie Wonderland。这是一首让你心情欢快的 funky 歌曲啊， Earth, Wind and Fire 带来的 Boogie Wonderland。 好像我跟你说，有的乐队呢你真的只能念英文名字啊，比如说我刚才把它翻译成大地风和火， 大 大地风火轮。 对，大地风火轮的感觉怎么样？就忽然感觉有点幽默感上升了，对不对？ 感觉像《西游记》当中的一个超级技能了。 是，好，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今天的这个早安音乐秀节目当中。今天呢，跟大家来聊到的话题是这个世界杯，你更看好哪支球队来夺冠？我们来看看大家的这个答案啊。张小可爱说英格兰以及葡萄牙。哎，英格兰呢就是这样一支队伍，就是每每到大赛的时候呢，很多人都会期待他能够有所作为哈。 嗯。 但是呢，每每他基本都会让人失望。嗯。 美美， 对， 这也说的有点太。还有王希艾米丽，他说了，阿根廷，哎，刚刚也是一个预测的热门哈。 对， 以及靠谱是看好了东道主俄罗斯。 嗯， 那刚刚我们有说到说女球迷比较注意到颜值这件事情的时候呢，有朋友跟我们安利一下法国队，哎，说今年这个法国队呢是有一些青年的很有实力的 青年才俊， 对对，出现的，所以大家也可以关注一下。 是法国队呢，确实今年呢是这个很强啊。你看石头说呢，今年法国队非常强，新人辈出，老人依旧强势。的确，法国队最近呢，这个天才妖人辈出啊，就是你真的不知道他们怎么一下就涌出这么多球星。其实同样的，在我看来还有比利时队了，只是比利时队呢这两年呢这个一直呢排名会比自己的实际位次会高一点点啊，所以我觉得也算一支大热门了。 是，现在各位互动的时候都已经带上自己北京地区的手机号码了。 嗯， 我们今天呢有送出六张门票啊给大家啊，这是我们悦享四期北京广播音乐会公益活动的第八场了。 嗯， 然后金圣君半来淘气一下说，哎，我刚刚互动话题猜的最接近，可以有票吗？ 哎，下次可以设置一个这个互动话题猜测最接近奖，好不好？ 啊，是，单独给你 P 两张出来哈。 嗯，好了， 今天还是要留给互动的朋友。今年是世界杯年，你最看好哪一支球队最终捧的大力神杯？或者你最喜欢哪一支球队？ 嗯，哎，再来看一看啊，六一将至了，多家游乐场呢展览馆相继推出了儿童节的主题活动以及优惠，首届京津冀图书展览特展会会在本周来举办，书展的数字阅读以及 VR 体验以及我爱阅读儿童绘画秀等活动呢，将为这个六一添增一些书香的气氛啊。 嗯，那对于家里有好奇宝宝的人来说呢，科技馆是一个非常神秘而有趣的地方。从即日起直到6月18号，中国科技馆除了常设的展览，专门针对宝宝们推出了镜子世界展和脑中乾坤展。其实通过名字大家可以了解，就是镜子世界就是以镜子为主题来展示不同镜子的基本特性，然后非常好玩啊。 嗯， 然后也让大家了解镜子的在生活当中的一些运用。那么脑中乾坤展呢，就是带宝宝去了解一下大脑到底是如何工作的。 是的，带宝宝去看一下这些展览，我想在六一时间的话，对他来说真的是儿童一个非常浪漫或者是非常非常有趣的一个儿童的回忆。接下来我们来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王佳妮，一个人看小丸子，看看他一个人看小丸子樱桃小丸子的时候的那种童真和天真的感受啊。 我还不知道为什么晚饭时间到了，窗外香味飘进来了，那是别人家开始开开心心吃饭了，我独自捧着碗，独自看着卡通片，眼泪却不知不觉掉下来了。有时候想起爸爸，他早就没音讯了，他似乎从我一出生就不太喜欢我，妈妈说那是因为爸爸嫌我是女的，可是童年的片段我还记得。我记得在除夕夜奶奶家放的烟火，我记得吃到饺子里的糖有多快乐，我记得小时候奶奶总喂我吃饭的，还记得爸爸对着我流泪过。昨天给妈妈电话，她在电话里哭了，她说家里人总是吃不下饭担心我，我笑着说妈妈不要难过很好的，可眼泪却一点都不配合我。我会努力的，虽然我好累了，妈妈我不会不听你的话了，我会照顾好自己的。放学陪我回家的小雪，我想你了，伤心跑出家门的半夜是 翻山越岭，忘不了身后鼓励的掌声，飞云之下还记得北京是你我的家。 总觉得北京是我们爱不够， 是我这辈子离不开的地方。 我们对于北京这个热爱和这种自豪感体现出来。

哇 中邪的抓狂，发了冲的磁场，我们都眼睁睁看着鬼打枪。吃了一次作罢，吃了两次作罢，是不是我们这次就忍了吧？ 爱情的力量难道没办法改变我和你的落差？爱情的信仰已经被绑架，改变不了就别装。 我办不到，你办不到， 你办不到， 干脆不要，干脆就拉拉拉拉倒， 背后比较， 干脆微笑， 干脆微笑， 干脆说啊啊啊， 说吧，我们其实都是一样，不想让别人不想马虎，爱情不是赌注，但想要输有什么好处？这么巧，老鼠遇见猫，瞬间祈祷，来不及读秒。我们到底关系玄妙还是颠倒？我们到底办得到还是办不到？ 受罪，何必在一起狼狈？那天又崩溃，一追不对就应该消灭，还完美。我办不到。 活力满分，音乐早餐。 好了，各位，7:36，欢迎继续锁定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继续回到我们今天为您送出的早安音乐秀。各位早安，我是郭鹏。 各位早上好，我是刚刚为您送上热气腾腾音乐早餐的静瑜。 是静瑜呢，每天特别特别的好啊，就是自己还没吃早点，就跟大家每次都端上一盘来。 不要说我自己没吃，我好可怜。 是蛮可怜的，就专门给别人奉送早餐了，对不对啊？ 下了班就去吃早餐了，因为我倡导大家健康的生活方式，自己肯定也要遵守啊。 是的。 所以郭鹏你呢？ 我呢，每次就反正也跑两步啊，就是上来班里就来单位上班的时候，一般也是跑两步过来。 直播间里走两步， 对， 走两步看看， 走两步看看啊，好吧，别一会儿卖拐就行啊。这个我们今天跟大家互动话题呢是，今年是世界杯年了，所以呢，你最看好的哪一支球队是最终捧的大力神杯？所以呢，今天而且我们会有6张票来为大家送出，所以我们今天想采取另外一种方式，就是每一个时段来公布一位获奖听众。 是因为通常我们有抽奖的时候，都是在节目最后的时候把这悬念留给大家，但很多朋友上班的时候可能只能听一个时段，所以我们现在就每个时段给大家公布一位听众，然后今天总共是3位听众获得我们的6张门票。那么上一时段呢，大家都发过来了，哎，自己最看好哪一支球队夺冠哈？我觉得这其中最让我眼前一亮的还是刚刚提到的这位已经做出了预测的 Fruza， 他是直接给我们发过来了2张自己画的这个手绘图啊， 对， 就包括这个对战的图以及最后预测的，哎，谁跟谁会争夺大力神杯呢？我觉得哎，这个图是我们值得保存一下，看看最终的这个成功率到底有多少哈。 对， 所以我们就把这2张票先送给手机尾号是6881的 Fruza， 恭喜你获得我们这一次北京音乐广播悦享四季公益活动第8场法国甜蜜异国乐团音乐会的门票2张。 是的，那么我们在第2时段和第3时段呢，将继续会陆续抽出2位朋友来获得刚才我们说到的这期音乐会的门票2张，所以说大家呢要继续积极的参与到我们的互动当中，同时留下你在北京地区的手机号码，好不好？ 现在呢，熊哥跟我们说，比利时啊，比利时有阿扎尔，还有德布劳内，以及我最喜欢阿扎尔，最爱切尔西。这差， 我来， 你知道 我来给大家分析一下啊， 我有点脑子乱了。 是这样， 姚明在哪里？ 因为呢，阿扎尔是切尔西的这个当家球星了啊，所以呢，他最喜欢的是切尔西队。那么爱屋及乌呢，喜欢阿扎尔就会继续连带着喜欢比利时队了哈，是这样一个道理啊。另外呢，张老张说阿根廷，每个人都会有一个关于足球的情节，我也一样，曾经把它视为我的梦想。你知道我身边的阿根廷球迷真的是超级多，还不是从现在梅西开始的，就当年巴蒂斯图塔的时候，甚至更早一点，老马拉多纳的时代啊，就有很多很多的这个蓝白剑条山的这个球迷会非常非常的多，也在每次呢世界杯的时候就会非常支持他们心目当中这支南美的潘帕斯雄鹰的这支球队啊。 今天是问大家您看好哪一队最终获得大力神杯，可能热门的队伍就只是那几支， 对， 所以呢，如果你有特别喜欢的球队，也可以分享给我们，比如说好心，他说我在体育系统工作，所以呢，作为体育人更关注体育赛事了。其实心里还是特别希望我们中国队能参加世界杯 的啊。 嗯， 但是从这个去年前年各种举办的这个十二强赛来讲说，其实希望是一点一点破灭掉的。 对， 哎呀，中国球迷也确实挺难当的。但是呢，看世界杯还是比较喜欢德国队，所以看的呀就是这份刺激，比赛精彩就好。 嗯，中国队呢，我觉得虽然这次没有进，但是说实话，已经十几年都没有进入到十强赛或者十二强赛这种赛事了。所以 你的意思就不差这一届是吗？ 其实能够看得出进步了，对不对？而且呢，跟大家说个小消息，前两天的 U19的比赛当中，我们得到三连胜啊。所以呢，未来呢，我觉得我们中国足球还是非常可期的。好吧，嗯，说完了以后稍微有点尴尬啊，继续 鼓掌，鼓掌，这样拍手说 好了，继续来回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啊。今天呢要跟大家来分享一首最新上线的情歌，继5月7号连续每周推出了单曲让我为你唱情歌，你会在哪儿呢，以及全是爱之后，27号28号两天，萧敬腾和王菲制作的原班人马打造了气势如虹的王菲 2.0， 不是这个天后的王菲啊，是她那首著名的单曲王菲哈。 哎，对，就是那种在 KTV 当中一定要让你唱到撕心裂肺般的哈，一般人会选择拿这首当开嗓曲的那个。 是。 我的王菲，我要霸占你。 哎呦。小曲库又上线了哈，你的美呀、啊， 降了八度，你真是、 是是是。 然后呢，你绝对想不到的两个人合作了哦，萧敬腾和林宥嘉，哇、 哎， 这两个人感觉曲风，哎，就是有类似的地方啊、就是萧敬腾有的时候也是唱深情情歌的， 嗯， 他们两个联合制作了一首叫做《我有多么喜欢你》， 嗯，这是一首暖心走心的这个抒情歌曲了，他们俩共同创作完成啊，当然呢。钢琴的部分呢全部是由萧敬腾来全程弹奏的，所以在录音的时候两个人的呼吸气息非常的契合啊，这是怎么一种契合的方式啊， 就你在弹奏的过程当中随着音乐来注意自己演唱的情绪，这也说明两个人对于情感细腻都非常的要求精准哈。 嗯， 我们来听听看，一个热情奔放，一个温暖细腻，萧敬腾和林宥嘉，你更 pink 哪一个呢？ 想要幻想无数梦想和理想，模糊往日少年模样，还是定居在我心中的远方，金黄色的土壤，歌声随风翻越飘荡，落单的旋律谁盼望，若经过你身旁，你是否能与我合唱、yeah, yeah、我有多么的喜欢活在你身上，一定是你也喜欢放我在心上，就让时间催促着早别散场，哪怕终究回到各自的匆忙，奔跑忘了疲倦和目标，什么才是真正想要，当我听见在我心中的远方却来到你身旁，忘不了你炙热目光、yeah, yeah、我有多么的喜欢上，你是不是也喜欢放我在心上，可惜时光催促着你追逐的长江，不再激动心跳，谁渐渐遗忘，太多阳光夜空，黑暗中星星在闪烁，那是光芒或寂寞，或寂寞。我还那么的喜欢，活在你。

据 Iggy Azalea 带来的一首单曲，名字叫做 Problem。 当然呢，这是他和 Ariana Grande 一起来进行联合合作的一首单曲，大家应该也是非常非常熟悉了。如果你喜欢欧美音乐的话，甚至你喜欢跑步的话，估计在街边的各种路边摊当中也有可能会听到这首歌曲哈。 嗯，所以你看各种刚综艺节目的时候呢，他也会被作为这个 DJ 的背景音乐经常出现哈。 嗯， 我对这首单曲真的是听到吐。 为什么？ 当时学爵士舞的时候，我们有一支编舞，就这个背景音乐，听了起码不下百下十遍吧。所以刚起来的时候就 是是是、原来这一段的这个 Q 到的重点是我们静怡学过爵士舞 啊，所以明天我给大家送上一段抖音小视频，要期待一下了。 是的，明天呢，静怡呢就要跟大家来抖一抖了。不过这次应该不是发送静怡抖三个字，如果你现在发送静怡抖三个字的话，你会看到静怡一段就是立志成为像我这样的人的一段视频哈。 什么意思？ 就是想好好多吃一点点，对不对哈？ 还是之前的那段小视频啊。不过明天是周三，哎，在这个周中的时候呢，给大家送上一点欢乐。那如果你有录制的比较好玩的小视频呢，也可以发送到咱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我们会集锦这个听众版，然后一起推送给大家。 嗯，今天呢，我们的互动话题是：今年是世界杯年，你最看好哪支球队最终捧得大力神杯？包括你喜欢哪支球队，都可以跟我们一起来互动和分享一下。因为今天呢，我们有要票票要送出哈。 嗯，今天要送给大家6张门票，来自法国甜蜜一股乐团的《我们越想自己》北京广播音乐会公益系列活动的第8场。 嗯， 刚刚在7:30一回来，已经送出给了一位朋友2张票。那我们现在还有2位朋友4张票哈，分别呢会每半个小时抽出一张，所以大家互动的时候别忘了加上自己的手机号码。 是，这个我们继续看一下大家的这个答案啊。那就十一里说，当年的巴蒂小组赛没有出现，坐在场下潸然泪下的场面至今历历在目啊。确实，你看足球场上很多瞬间呢，你可能这个球员已经退役很久了，但是你仍然记得他很多非常经典的画面哈。 还有玲玲啊，他的这个微信名字带了一个蝴蝶结，所以我觉得你肯定是个女生。 嗯， 他说我站德国男模队，非常不错。哎，这个名字我觉得特别棒，德国男模队。 是， 对，我就是只看脸的伪球迷。 所以从各个方面都可以判断出他是一个女球迷，是吗？哈。 还有 Gloria 张跟我们说，哎呀，巴西啊，球衣我都买好了， 对， 就等着到时候穿好了之后，哎，找个酒吧，晚上的时候跟朋友一起，吃个串啊，喝个酒啊，然后遇到自己喜欢的球队，进球的时候站起来欢呼一下，世界杯年的乐趣不就在这里吗？ 对，巴西队呢，那2年真的我觉得是。就是算是万人迷了，所以呢基本大家手中或多或少都会有那么一两件巴西队球衣，所以呢你隔个4年然后再拿出来重新穿上就 OK 了哈。 但是我觉得，哎，真的提到球衣这件事情， 嗯， 我真的是因为球衣很大一部分程度喜欢英格兰， 是 因为纯白色穿着很好看。 哦，所以你也喜欢皇马，就是因为也是纯白色，是吗？ 皇马是纯白色的吗？中国队应该也是吧，我们还有大红色的，对不对？ 对对对，有有有。哎呦，对中国队的配色掌握得很清楚嘛，是吧？ 厉害哦。 嗯， 所以今天也希望大家跟我们继续互动起来，不要被我带跑偏了。 嗯，好了， 今天是世界杯年，你最看好哪一队最终捧得大力神杯，或者你最喜欢的是哪一支球队，都可以来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跟我们一起分享。 嗯，我们接下来呢继续跟大家分享2部影片哈。黄晓明呢要跟史泰龙联手拍动作片，哇，他跟史泰龙联合拍哈。这部中美合拍片呢名字叫做金蝉脱壳2，是由史泰龙、黄道明以及呢杰姆金等主演的，讲述说的仍然是越狱的故事，不过这次呢史泰龙救的是黄晓明，而黄晓明呢在片中还会大秀中国功夫啊。 嗯，之前的时候黄晓明有出来表态，说自己如果今后不出意外的话，不会再饰演类似于霸道总裁这样的角色了。 嗯， 也是彰显了自己想要转型的一个决心哈。 对， 自此呢霸道总裁的角色基本上也就落到了张翰的手里。 为什么这么说？ 因为就前一段时间那个什么堂主踢主啊， 对对对对对， 真的是有点接受无能。 但是确实很霸道啊，是不是？ 哎，但这一次呢还会在片中大秀中国功夫，看看黄晓明转型到底如何。 是，继续来看一下由青年导演童心宇来导演的话剧《飞越疯人院》将于5月30号来亮相海淀剧院了啊。 嗯，之前的时候呢他有一个《燃烧的疯人院》，哎，也是获得了不错的评价。 嗯， 那么这一次的《飞越疯人院》也是他疯人院系列的第2部了。 嗯，终于要飞越疯人院了啊。当然这也是影史当中非常著名的一部电影作品，到底改编成话剧之后是什么样的一种感觉，我们不妨去看看啊。好，继续来听到的是来自于金志文以及徐佳莹，我觉得特别切合主题的《远走高飞》。 飞，天亮走到天空。

和清甜的接骨木花精华，尽享酸奶荷花的味觉新体验，为你带去滋养与守护的美丽力量。花滋味好时光，莫斯利安 Flower Secrets 美丽上市，随时随地享受属于你的美好时光。 乐在新鲜光明。 坐标识别： 首都北京，北纬40度，东经116度。 时间识别：清晨7点。主持人识别： 我是郭鹏， 我是静瑜。标签识别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 早安音乐秀， 早安快跑 ，Running Time。 嘿，各位，欢迎继续来到今天的早安快跑 Running Time， 我是郭鹏。今天我们来关注一下刚刚落幕的 NBA 东部总决赛，骑士在客场与凯尔特人队的抢七生死大战当中，最终呢是以87-79逆转战胜了凯尔特人队，以大比分4-3淘汰了对手，杀进总决赛。这也是骑士队连续第四年进军总决赛。骑士在大比分0-2落后的情况下成功翻盘。值得一提的是，这也是勒布朗詹姆斯生涯当中连续第八次打入到总决赛。另外呢，勒布朗詹姆斯本场比赛打进了9个2分球，而职业生涯季后赛的两分球进球数达到了2044个，从而相继超越了 Michael Jordan、 Shaquille O'Neal， 跻身了联盟季后赛总两分球进球榜总数的第二位。赛后的勒布朗詹姆斯在新闻发布会上说，我喜欢成功，更重要的是我每天都会付出大量的努力，让我得以打出这种级别的表现。我爱竞争，更重要的是我能够保持健康，我为了保持身体付出了很多努力，让自己能够为了队友、朋友以及球队而来保持健康是最重要的。现在我最少还能再打4场比赛，让我们拭目以待吧。有人说，在这个时代，詹姆斯的技术、意识、判断都已经达到世间罕见的水平。他比自己25岁的时候更加全面，更加懂得如何去率领团队。这是一个让我们感慨世间出现英雄的时代。今天的早安快跑 Running Time 致敬 LeBron James， 来自于 Mariah Carey Hero。 What you are, there's an answer if you reach into your soul, and the sorrow that you know will melt away. And then a hero comes along with the strength to care.You can find love. 安快跑 Running Time。 好，各位，现在是北京时间8:08，欢迎继续回到今天的早安乐秀。各位早安，我是郭鹏。 各位早上好，我是昨天晚上刚刚看了101小姐姐 Pink 的静宇。 我是刚刚跟大家来播报了这个 NBA 东部总决赛战况的这个郭鹏啊。刚才呢说到了勒布朗詹姆斯呢是终于率队打入了这个总决赛，真的是有一种，你知道他们这支球队磨合到现在一共只用了20场的时间，所以呢很多人说勒布朗詹姆斯真的是随便抓5个人都可以打进总决赛这样一种人哈。 嗯，我们刚刚又被你成功说串了哈，今天想跟大家聊一聊的是哪一队最终能够捧得大力神杯呢？你成功的从足球说到了篮球，刚刚谁还说我说姚明，真的是 对，差不多了啊。而且再跟大家多说一句，大家呢一会儿在我们节目刚刚落幕的时候，就是9点，大家可以去关注一下西部的总决赛，火箭和勇士也会继续来这个争夺一下西部的总冠军啊，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啊。当然呢，我们今天说到的互动话题是，今年是世界杯年，你看好哪支球队来最终捧得大力神杯？大家一会儿也可以把自己的这个答案发送到早安乐秀的后花园当中。跟我们一起来积极互动起来哈！ 是，别忘了加上北京地区的手机号码，因为今天也是有这个6张票送给大家。 对， 刚刚7:30的时候已经送给了一位朋友，那待会儿等我们这首歌结束之后，也会再次揭晓一下。哎，还有哪位朋友获得了2张门票呢？ 嗯，我们继续来看一下北京卫视的大型明星跨界音乐真人秀2018。跨界歌王的第3季播出了第4期，由深海大魔王孙杨和新生代的演员毛晓彤是强势补位，他们分别搭档的王凯和韩东君带来全新的合唱对决哈。 嗯，合唱对决哈，按照刚刚的说法，哎，这次已经上双打了， 是双打，双打组合。 所以刚刚我提到说，昨天晚上看了这101小姐姐的 Pink，那么最近的这综艺节目确实是对打还是挺火热的。 嗯， 其实跨界歌王呢，真的是在这一届上就是第3季了哈，播出了之后真的是好评不断，因为首先。但是王凯回归了之后呢，歌艺精进，台风稳健，大家就觉得说真的是对金话筒来势汹汹啊。 嗯，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是来自于王凯的这首《上好的青春》。 都是你，再遥远都跟随你，若滂沱大雨不曾见证海角相偎依，一角怎么会湿淋淋，上好的青春都是你，没有片刻不想你，就算能真在对的时间遇见对的你，一时的青春怎能回得去，千万记得天涯有人在等你，风再急再狂我也不放弃，愿为你直到有一刻能守着你的心，就算你不会懂也不会可惜，千万记得天在等待，路程再多遥远不要不回来，不去想不去计量你的心有多明白，前往幸福的路有多少阻碍，就算给你的爱石沉大海，青春飞逝就再找不回来，有人在

我们来听到的是一个改编版本的 Can't Stop the Feeling， 原唱呢我们知道呢是著名的 Justin Timberlake 啊，那首单曲呢应该是非常火热的一种感觉，这首歌曲呢就有点小清新小明快的感觉了。好了，8:19，欢迎继续回到今天为你送出的早安音乐秀。各位早安，我是郭鹏。 各位早上好，我是马上为大家揭晓谁获得了我们这一时段的两张音乐会的门票的鲸鱼。 你为什么有这么多身份全天到家啊？就是一会儿呢是给我们端一个早餐出来，一会儿呢是给我们揭晓一下哈， 戏很多， 对，老想 C 位。来，现在有请 C 位的鲸鱼马上给我们来播报一下刚才呢是谁夺得了刚才那个时段的两张门票，好不好啊？ 咱们俩就俩人，我往哪儿站不是 C 位啊。来看看哈，今天咱约束各位的互动话题，哎，今年世界杯年你最看好哪一队最终可以捧得大力神杯，或者你最喜欢哪一队呢？其实很多朋友都发来了自己的答案啊，但既然今天郭鹏把这个选择权交给了我， 对， 那么我叫 Pink 这位无声离赞，因为他说鲸鱼眼光不错。嗯， 啊，好吧好吧，这样就可以吗？ 拍手说没有了， 不要给大家这么多这个拍马屁的理由了哈。 嗯，因为他说呢，今年很多就是已经就是看足球很多年的朋友都预测了， 对， 说2016年的欧冠杯还有2014年的世界杯，他们其实都预测成功了。 嗯， 说今年觉得说，哎，就是英格兰至少能够进决赛。 哦， 嗯， 看来鲸鱼的眼光还是很不错的。当然呢，他也说老郭为中国足球那摇旗呐喊也是蛮拼的。不过真心的希望国足能够崛起，有朝一日能够跻身于世界强队。反正呢，我们当年的2002年的世界杯呢，曾经看到过这一幕啊。当时呢，全国上下也是一片这个欢欣鼓舞。虽然最终呢是进零球，然后失9球，但是总体来说，我们自己还是挺乐呵的，对不对哈？ 我觉得其实这个观点吧，就代表了就是我们放眼世界，去追逐世界最好水平的竞技，但同时也立足脚下，支持我们本土的球队。 嗯， 那么来恭喜手机尾号是6722的无声离赞，获得了我们北京音乐广播这一次悦享四季北京广播音乐会系列活动的第8场法国甜蜜异国乐团音乐会。哎，那我们接下来呢，今天已经送出了4张门票了， 嗯， 还有2张门票送给一位朋友，大家互动的时候别忘了带上自己的手机号码。 嗯，今天互动话题是今年是世界杯年，你最看好哪支球队最终捧得大力神杯，加上北京地区的手机号码就可以了哈。继续我们来看一看，我们从一开头就说到的一档综艺节目已经说了很久了，那就是创造101，对不对啊？ 陪你陪你呀、 啊！哎，你的这个小歌库当中的曲目好像今天有更新，对不对？ 你越鼓励我越可爱。 哎，我说我也可爱，好可怕的感觉啊！7月21号呢，这个腾讯视频是推出了首部女团的青春成长节目《创造101》，其口号呢就是“请给我舞台，成败都可爱”哈。 嗯，节目呢是要在101位娱乐公司的新秀当中选出人气最高的几名女孩成团。 嗯， 那么这个腾讯视频的数据显示，节目上线了6期，正片播放量已经超过了26.3亿，而且因为它这个投票不仅仅是腾讯一个平台，包括通过微博也是可以投票的。 对， 那微博的话题讨论量已经超过了3505万，阅读量超过了51.8亿，所以无论是热度还是声量，都是在不断的向阳而生。 嗯，你看这个作为综艺节目主持人的我们俩现在呢都这么喜欢和关注这档节目。 不不不，我是音乐节目主持人， 我觉得你很我觉得你很综艺，好吧。好了，这是我们来说到的这档节目，大家可以去多多关注一下创造101。当然呢，其中的姐妹情也是挺令大家感动的。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是来自于张惠妹的这首歌曲，有点儿能够想到这个创造101当中的那些他们之间青涩的这样的一种感情，听到的是姐妹。

是有太多话来形容的感觉。你是我 baby， 你是我 lady， 不需要太多话来形容的感觉。 Inside, I know you be so thirsty. Yeah, put on the seat through my jury. No need to front, just take it out for me. Lay on your back if it's to me, I need it. You know I beat it up all night, no mercy. Ooh, ooh. Love you, yeah, love you, yeah, love you, yeah. Bad intention, I pay no attention. No need to talk, just show me the secrets. You forgot the mission. Love you, yeah, love you, yeah, love you, yeah. 不需要太多话来形容这感觉。 对你的感觉来自于 Dumpty 以及 Dragon Pig。好了，8:37，各位欢迎继续回到今天的早安乐秀。各位早安，我是郭鹏。 早上好，各位，我是静瑜。 哎，今天我们跟大家的互动话题是：今年是世界杯年，你最看好哪支球队最终捧得大力神杯？有很多朋友都把自己的答案发送到我们的早安乐秀的后花园当中，但是我觉得基本上啊，还是基本上是集中在那些强队当中哈、啊。 对，因为最终要捧得大力神杯嘛，其实你要直接跳出来说一个很冷门的冰岛队啊之类的，大家也会觉得切。 哎，冰岛队呀、啊。还真不错，就上一次其实在这个欧洲杯当中也是进入到了8强的角色当中。 我记得因为当时算了一下人均、嗯、就你知道他们大概有多少 人，30万人， 对， 对，然后撇去男人啊，不撇女人 撇去男人这个队就不存在了哈。 撇去女人，然后小孩老人，平均多少个人当中就是出一个足球运动员，然后再对比一下中国的数据，就只剩下了一声叹息。 不要每次最终总是把板子落到我们中国队对头上，我们确实有点无力承受，我们可以慢慢的缓慢的去进步一下好不好哈、 啊、那不要太缓慢就好了。来看看阿乐，他跟我们说我支持阿根廷队。 嗯， 上一届世界杯决赛的时候，哎，我们正好在澳大利亚，还记得当时信号不是很好， 嗯， 从驾驶台转天线也没有什么效果，那最后是伴着满屏的雪花唱起了 Don't cry for me Argentina， 就是你都没有看清楚，但是你就知道阿根廷输了是吧，是这个意思、啊、 又是4年过去了，也不知道当时的同事今年又在哪里飘着，看来他们的这个工作需要经常驻外啊。 嗯，但是呢他们确实对足球的这份爱还是展示得很明显的。另外呢 T 离说很喜欢姐妹这首歌曲，就刚才我们那首歌曲嘛， 对，张惠妹的， 对、嗯、他说他想选择英格兰，因为昨天梦到了英格兰和苏格兰来一起踢了一场球、 哎、 啊， 应该是英格兰赢了，所以这次看好英格兰。 是的、啊、 还有白说自己支持德国，以及让说自己支持巴西、 嗯、 两位也是都带上了自己的手机号码。今天我们也是有还剩下2张门票，今天总共是有6张来自我们北京音乐广播乐享四季广播音乐会的第8场公益演出的门票要送给大家。 嗯， 这是法国甜蜜一股乐团音乐会。那么待会儿啊，节目结束之前还将为大家公布一位幸运的听众朋友获得2张门票、 嗯、是的，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哈，经典的话剧茶馆呢，作为北京人艺的看家戏，是汇聚了人艺的最强的演出阵容。而今年的北京人艺特地把茶馆的演出档期安排在了院庆的期间，从6月8号到18号，除了6月11号以及15号2天休息之外，将在首都剧场连演9场啊。 前天开始，北京人艺的官网和官微发布了昨天上午将开售话剧茶馆门票的消息。我一直不太理解的是，你看官网也有，官微也有，而且现在这个票务平台这么多，发售渠道这么多，但是呢，人艺一直坚持让大家去排队买票，这是我特别不理解的一点。 就是他没有网络购票的通道，对吗？ 就是你得去排队。那么从前天下午开始，这个观众就确保你一定能买到票的状况哈。然后呢，他就去人艺的这个门口排队了。昨天上午正式开票之前，就是门口长队已经排到了旁边的胡同里，这是很正常的一幕。就如果你想要去人艺看一部就是比较热门的话剧的话，经常需要排。那么碰巧呢，就有一位就参演的女演员，然后她就发了一条微博，她说，啊，我看到这么多人排队，真的很感动。 是。 结果就受到了网友的这个群攻，就是说，你感动你自己去排试试看呢。就大家都很不理解，为什么不开启网络购票，让大家更方便一些？ 可能我觉得有可能是会照顾一些现在还不太会用网络来购票的人。 对，也可能是一位老的一些戏迷吧，就也已经看了几十年了，那么习惯这种买票去看话剧的方式了。但我觉得可以这样一半一半，就你比如说一部分，或者说相对比较多的一部分，因为现在其实大家也都习惯了这种网络购票的方式。 对。 然后呢，让这种排队的方式尽量减少一些哈，因为 需要去兼顾一下。 哎，很多的戏迷说实在排不起队了，虽然你很好看，可是我还是要放弃了。 是，反正呢，这个传统的戏剧呢，如何在这个时代能够生存得更好，我觉得需要去拥抱新技术，拥抱新科技，也是拥抱更广泛的大众啊。我觉得，所以呢，人艺可以考虑一下，下次呢，采取一下我们刚才静宇所说这种方式，最起码一半一半的方式嘛，对吧？接下来这首歌曲有点意思了哈，它的队名当中呢，有一个字儿跟这个茶馆是相同的，那就是茶字啊。我们要听到的是茶凉粉乐队带来的《感谢好时光》，我觉得我们也要去感谢好时光了，感谢这个时代能够把这么经典的剧目继续完整的保留在我们的眼前。来听到这首歌曲《感谢好时光》。 我却还说对不起，人太多，你已经忘了，自助园公园里的水果，可是你还记得我，原味知道的罪过。哒哒哒。 I don't wanna know, no so, so. The way I used to love you, no, I don't wanna know, no, no, no. Who's taking you home, oh, oh, oh. I'm loving you so, so, so, so. The way I used to love you, oh, I don't wanna know. Wasted. And the more I drink, the more I think about you. Oh, no, no, I can't take it. Baby, every place I go reminds me of you. Time I go out, yeah. I hear it from this one, hear it from that one, that you got someone new. Yeah. I see, but don't believe it. Even in my head, just in my bed, maybe I'm just a fool. The more I think about you. And I know I can't take it. Do you think that I should just go on without you? No, I don't wanna know. 来自 Maroon 5带来的 Don't Wanna Know 啊，好久不见的 Maroon 5啊。当然呢，我觉得老听我们节目当中的朋友应该知道，我们也非常喜欢放魔力红乐队的歌曲，基本他们的所有的热门大单我们基本都会 get 到他的当中的一些精髓哈。 嗯，那如果你经常看他们的 MV 的话，会发现啊，他们的 MV 色调也真的是非常的鲜艳， 嗯， 包括直接延续到了专辑封面上，比如说要么就是一片蓝，要么就是一片红的样子， 是，反正就是很炸的一种感觉了哈。 哎，但你知道这个服饰颜色的偏好也可能会出卖你的体重吗？我忍不住看了一眼郭鹏今天穿灰色， 对呀、啊，就是就完全掩饰住了。其实我内心是，其实我内心是有很多各种粉红泡泡或者是什么蓝色妖姬之类的。 我眼睛眨眨，哎呦，今天第一首歌来的哈， 是是是、啊。 我们经常说呢，衣如其人，但衣着在某种程度上也显示着一个人的内心世界。 嗯， 那么欧洲的肥胖研究协会就有一项研究说，衣着也可以显示出来一个人的体重。 为什么要让这个研究协会去研究欧洲肥胖研究协会啊， 更说服力一些吧。 是这个身高体重指数呢 ，BMI 呢，高的女性呢是偏好深色，也就是说稍微胖一点的哈，花花绿绿的服饰；而身高体重指数高的男生会比较偏爱黑色或者白色的服饰啊。 你好像有点中招哎， 是 那个偏深色系啊。 对。 但这个研究人员呢是通过统计发现，网购服饰的消费者大部分是年轻人和中年人。 嗯。 那么超过半数的裤子，还有近四分之一的连衣裙，以及15%的衬衫购买者都是超重或者肥胖的人群， 所以 这条消息到底是怎么找出来的啊？对我们这种超重啊或者肥胖者研究的这么细致，是不是啊？ 因为可能就是在这个店里面试的时候，大部分就是一些卖的比较热门的均码这一类的，但是像网购的话，什么样的你都可以买得到，所以可能就比较更多吸引超重或者肥胖人群去购买。 嗯，千万不要问我的衣服是不是在网购的。我也跟你说，20多年前我走在大街上就有人说，哎，小伙你赶快进来，我说干嘛，这儿有你能穿的裤子。嗯， 来淘宝链接分享一下吧。 好了，我们来听到的是许哲佩带来的奇幻精品店。哲佩的一首单曲，名字叫做奇幻精品店啊，在这样的一个商店当中，估计你能买到各种各样自己喜欢的东西啊。当然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刚才说了，这是让大家来预测一下世界杯当中你觉得谁能够夺冠。今天呢，我们说还有两张门票发送出去，我们来请出的是我们的 C 位。 哎，我们来恭喜一下，手机尾号是0723的阿乐，他支持的是阿根廷队。 嗯， 所以其实今天分别选择了三位朋友啊，支持的是德国还有英格兰以及阿根廷队。 是，还算是把大家的这个喜好呢基本都叠加了一下。如果把这三个人的这个答案统计一下的话，我估计应该估计有一半的几率能够蒙中这一次的最终的冠军归属了吧。哈， 还有20天，马上俄罗斯世界杯就将拉开帷幕了。北京音乐广播早安音乐秀和下午娱乐最王牌将联动为大家持续关注。 嗯， 那么今天节目送出的6张门票已经送给了三位朋友，不过没有中奖的听众还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音乐广播来填写资料申请门票。 嗯，最后我们来关注一下啊，这个本周的天气情况。本周的京城气温还会一路攀升，那天气呢还是以晴朗或者多云的天气为主，白天的最高气温呢基本都在30度以上，所以大家要注意一下，这个夏天呢是真真切切的来到我们的身边了，对不对哈？ 对啊，周五的气温将达到最高啊35度。那么六一参加儿童节活动的小朋友还有家长要注意谨防中暑。 嗯，千万不能中暑了啊，把自己的宝宝来看护好啊。当然呢，有空的话给他们吃点麦芽糖，我觉得也是一个不错的一个选择了。 甜蜜的六一儿童节要到来了，今天最后一首歌送给各位，来自周杰伦麦芽糖。 嗯，我是郭鹏， 我是静瑜， 然后请继续锁定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继续为你送出的汽车音乐会。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吧，各位， 拜拜。 原创歌曲征集邀请您参与歌词朗诵，演绎您自己创作的歌词。